上飞来一只美丽的天鹅，地上爬来一只小小的蛤蟆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他们永远都在一起，像分不开的影子，一生不分离。请不要笑我太痴，也不要笑我疯狂，在感情路上的我们其实都一样。你就是那美丽的天鹅，我就是那小小的蛤蟆，我一辈子会好好的爱你，守在你身旁。亲爱的，你在天上飞，我在地上追，海枯石烂要永相随。亲爱的，你在天上飞，我在地上追，永不分开成双对，成双对。 伤人